像美丽的所在，所有一切拢总甲你牵做伙，希望你会通了解。今仔日月亮那遐尼光，照着阮，规暝拢袂通困，亲像彼时。